线就比较长了，所以呢才会有这个争议问题出来说，告知义务的违反如果同时构成诈欺的意思表示啊，保险可不可以另行主张民法92条的规定撤销受诈欺而为的承保的意思表示，就是简单一点就是要保人呢当初呢没有据实说明，在对我做邀约的时候没有据实说明，所以呢保险公司就会主张说当初他所做的承诺是在要保没有据实说明的情形之下，如果同时构成诈欺的意思表示的时候，那他就要撤销承诺的意思表示。关于这个部分有个判 第二回第八页 他说啊，保险法64条是保险契约当中关于诈欺意思表示的特别规定，应该排除民法92条的适用。那如果呢保险呢在契约解除权的这个组织期间经过之后，仍然依照民法92条规定行使撤销权，将使保险法64条第三项对契约解除权的限制的规定呢，形同虚文，显非所宜啊。这是实务见解是这样。不过学术上多数说，这不算通说了，多数说认为还是可以啊，认为可以。来，请看他下面这个形式上的分析哈。形式上分析是说，从法条形式上去分析的话，他们认为啊，保险法64条跟民法92条这二者之间哦，并没有所谓的普通特别关系。因为我在比较法条的普通特别关系的时候，我们大概会从那个构成要件、法律效果跟那个立法目的啊去做一个区分啊。今天如果说立法目的相同，构成要件有差异，那法律效果相同，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特别关系。那如果说立法目的相同，构成要件相同，那法律效果略有差异，我们可能会认为它是一个普通特别关系啊。而如果说两个条文的立法目的、构成要件跟法律效果都不一样的话，那应该就很难认为这两个法条普通特别关系啊。所以你看这边提到说呢，保险法64条啊，它在保护保险人啊，立法目的呢，并不是基于承保意思表示有瑕疵哈。那民法92条的立法目的呢，在保障表意人的意思自由哈，二者立法目的、构成要件、法律效果都不一样，所以应该不排除民法的规定。我们看下面这边的这个说明，保险法64条立法目的呢，在确保保险人资讯取得的可能性啊，就是保险人呢，他要得到他接受这个保险企业所必要的资讯啊。那民法92条在讲的是，如果我们这个表意人呢、啊，他受诈欺或受胁迫的时候，而为意思表示，那要保障的是这个表意人的表意自由。那往下看这边提到说呢，64条呢是构成要件上有故意逆或过失遗漏了。那如果我们今天要主张92条的话，我们应该要主张相对人啊，他是做了一个诈欺或是做了一个胁迫的行为，使得那个表意人这一方为意思表示嘛，那这应该就限于故意了。再往下看呢，在保险法64条规定之下，它的法律效果呢是得解除契约，而且不需要恢复原状。而且呢，在危险发生之后，如果要解除契约的话，还有那个事故关联所的限制啊。可是呢，民法92条这边呢，它不是解除契约，它是撤销意思表示啊。那双方要互负恢复原状的义务，而且呢，不论事故的发生跟诈欺行为之间有没有关联性，保险都可以主张它要撤销承诺的意思表示。所以从形式上去分析的话，保险法64条跟民法92条之间应该无所谓的普通跟特别关系。这是从形式上去分析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来看实质上的分析哈，请看第9页上面这里。多数的学说认为说，如果说今天呢、啊，保险人可以去主张民法92条的话，那表示啊，要保人这一方呢，有做一个诈欺的行为，使保险公司做出承诺的意思表示，那表示要保人这一方本身是可恶的。所以他这边提到说呢，这种恶性呢、啊，不应该受到保障哦。好，接下来我先跟各位提到说，如果啊，这个时候去限制保险公司撤销意思表示的权利的话，那么将使保险人受不利，那势必呢，这个保险会把这个不利啊，反映在危险共同体上面，例如说他可能要加收保费或怎么样。那这样其实反而对其他的被保险人来说是不利的。那最后我们提到说，保险人呢要行使民法上的撤销权哦，在诉讼上他必须要积极的举证证明要保人这一方的故意存在哦。那这种情形呢，也会算是一种程序利益跟实体利益的衡平性、啊、所以呢，多数学说认为说应该认为民法92条跟保险法64条之间无普通特别关系、啊、那么介绍两个见解是跟这个多数学说不一样。现在介绍那个林勋发老师的看法。林老师认为啊，64条第三项是源自于英美法系中可征期间与不可征条款之规定。 那其目的呢，在督促保险公司行使权利。然后使保险关系尽快安定。所以呢，如果保险人仍得主张民法的92条，将使立法目的落空。林春碧老师的见解。然后林春碧老师的见解是这样，他认为说呢，基于保护经济弱势者之解释原则，因才否定说，那个可征期间跟不可征条款可以先翻到第12页来。林老师很喜欢从法律的源头去解释我国法，所以只要我国法出现争议的时候，他就会想，哎，在原本在英美法是怎么立法的，是怎么规范。来，先看到第12页这边，来看英美法律，中间有第2点。如果念书念无聊，可以去念一点外文。外文好的话，对你将来研究法律会很有帮助，不然就会被说是 local 的律师。local 律师没有什么不好 ，local 律师蛮好赚钱的、啊。对，有人说打车祸案件的没有学问，问题打车祸案件好赚啊，不用花很多脑筋去准备，反正就永远打来打去那一套。然后呢，所以法律上争议有简单的那么几个：因果关系、损害大小、过失的有无、过失相抵多少，就这样。所以如果你一个月可以接20件车祸案件，一件收5万，一个月收100万呢、啊？对不对？所以才会美国那种故事嘛。刚刚路上出车祸了，跟在救护车后面是律师。可是有人会觉得说打这个很 low 吗？反正就看你要做什么，你可以去做很大的、啊、跨国合并案、啊，你有没有？比如说某公司要分割上柜，我以前做过这个啊。但这种事啊，好赚吗？收个10万或许是有，但是很累嘞，因为你要去研究新的法令，然后翻翻国内还没有这些规定，然后找国外的东西来去跟主管机关讲说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呢，证交法没有这样明白的规范，让他去研究证交法的精神，哪些是一系的一些事务的规范，说这样做是可以的。那花很多很多心力，反正这一件要弄个几个月，然后最后赚，可能是几万、几十万有啦。那这样又怎么样？不如一个月随随便便打20件车祸案件赚100万，就看你要什么。可是啊，车祸案件打久也无聊啊，当律师当久也是无聊，就这样。所以如果说你有更好的专那个语言能力的话，你或许就可以看看说我们这些奇怪条款怎么定出来的，从美国抄来的。美国法真的是这样吗？美国法这么奇怪吗？来去读一下就知道，原来是这样。我们这些令人敬重的学者们啊，之所以可以告诉我们这么多东西，其实有时候讲难听点就是他英文比较好嘛，或者他日文比较好，他去那边读书他就知道那边根本是这样，感觉你像去西方取经有没有？从德国回来就变神了、啊， 然后不就是这样？可是，在德国，如果我去念的那个原始法，我们把它当原始，我们计算家的法律嘛，或许你去那边读回来，你可能觉得啊，你就都抄那边的一个教科书的、啊，就你这本教科书拿去翻，你跟那边教科书好像，有时候是这样。可是当你发生这种事的时候啊，你会有一种惶恐的感觉。还记得那个《卧虎藏龙》里面那个玉面飞龙吗？他就觉得说，当他发现他原来他可以比他师父理解更多的时候，他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我是还没有这种感觉啦，只是说啊，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念这么多国内的东西争议性这么大，倒不如再去看看在国外怎么做。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法律出来？老师在讲外国法怎么样，我们什么都不会想哦。我们脑袋在那里一天到晚在研究翻译的问题而已嘛。其实应该我们有时候去想一想，美国人真的比较聪明吗？我不这么觉得啊。日本人真的比较巧吗？也不见得，对不对？所以或许啦，我们应该根据我们民族性去定出一些比较合我们民族性的法律，不是人家外国怎么样就老师怎么样，那就靠大家了，大家要努力哈。那我们来看看第十二页这里，就一枚法律来。这篇文章是江老师的文章，那江老师的文章很难得整理一枚法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从一枚法来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一枚法系当中也有针对要保违反据实说明义务的时候，保险可以在一定期间之内抗辩契约效力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可争期间。就是契约订立之后呢，我们赋予保险一段期间可以抗辩契约的效力，就是保险可以主张说这个契约呢可能是可以撤销，这个契约可能是无效等等这一类的效，这种期间叫可争期间。那通常可争期间经过之后啊，保险就不可以再做任何的抗辩，那这样的规范就是不可争条款。所以说可争期间不可争条款这两个是搭配来的，先有可争期间经过，保险公司不可以再抗辩契约效力，叫不可争条款，这样 OK 吗？所以呢，林兄老师的意思就是说第二十四条第三项啊，在我国法体系之下，当然这个处置期间的规定啊，可是呢，如果从英美法系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可争期间跟不可争条款的具体落实规定。契约订立后，给保险公司两年的可争期间，两年期间之后经过之后，保险公司就不应该再有任何抗辩契约效力的权利。那这样的概念才是六十四条第三项的精神。那它的目的在使法律关系尽快安定嘛。所以他认为说，如果六十四条第三项两年处置期间经过之后，保险人还可以回去主张民法九十二条的话，那这样当初的这个六十四条第三项立法目的就会落空了。所以他认为说呢，虽然说呢，保险法六十四条跟民法九十二条这二者之间啊，看起来好像没有普通跟特别关系，可是如果我们去衡量、去横酌这个六十四条第三项立法目的，在使法律关系尽快安定的这个想法之下，那就不应该再回去主张民法九十二条，因为如果还能够主张民法九十二条，那使法律关系尽快安定的这种想法就会落空。所以他认为应该才否定说不可以回去民法九十二条，所以他的理由是这样，他的理由是从这个法律的那个这叫做那个叫什么？外国法解释啊，就是我们从美国抄，从英美抄来这样的法条，所以我们解释这个条文的时候，要去忠于这个法条的原本的精神。那林群美老师就单纯就简单一点，他就说啊，反正呢有争议的时候保护谁？保护弱势那一方嘛。那现在弱势是谁？弱势是要保人这一方，所以保险公司也不可以再回去主张民法九十二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哈？其实就是这样啊，你想看看，现实上感觉一下，如果我是保险公司啊，你们是要保人。你们说谎的时候，我会知道吗？我要知道，我其实可以知道啦，因为我只要认真去查，我就会知道，就一定会查得出来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啊，我有多少客户？几十万、上百万，我不太可能每一个客户都这么认真去查。所以，就一个经营的效率来看，我什么时候会去查你这个人？当你跟我要保险金的时候，我就查你；你跟我要保险金，我就查你。我查到有可以解约时，我就解约。可是有时候你跟我要保险金的时候啊，已经超过期限，或是有时候我自己被自己查知的时候啊，已经超过期限。那这种情形之后，我才会想到说，那六十四条第三项不能用，我可不可以回去用其他的条文？才会有这样想法出来。那我们最高法院说不行啊，但是觉得多数说还是认为可以，那少数说认为不行。接下来我们看第九页这边，事故发生之后，事故发生前可以解约，没有限制，只有六十四条第三项。事故发生之后呢，除了六十四条第三项处置期间之外，另外多了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就是六十四条第二项但书那个所谓的事故关联说，也就是一般多数说的说法叫因果关系说。那这样的一个立法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介绍它的立法严格，从最早期的这个单纯危险估计说，到限制危险估计说，到因果关系说这样的一个修正，好像走到我们现行法这个因果关系说已经是经过两次修改之后的结果，好像是比较好的了。不过呢，我们往下看还是有批评。 这个批评就是说，他说很容易使要保人心生侥幸，保保说尽量隐瞒应该据实说明的事项，以图原本保险拒绝承保者或是应该要加收保费的危险啊，因而能够取得保险保障，或是用较低的保费取得保险。一旦事故发生啊，若二者之间无关联性的时候，保险人就不能解除契约，被保险就可以得到保险给付。他说这样也为是理之品。举一个例子来看，先假设小明是癌症末期，那小明知道他如果老实跟保险公司讲，没有一家保险公司会接受他，他一个保险都拿不到。所以小明就想啊，我老实讲，一个保险都拿不到；我说谎，有可能骗到保险。我骗到保险之后，如果会察觉我说谎，那还是解除契约，我还是得不到保险。所以对我来说，说谎没有诱因，就有诱因了，因为我小明就可以去说谎，然后期待不要被发现，对不对？因为老实说得不到保险，说谎还有机会得到保险，但是没有被发现嘛。那如果小明呢动作快一点，先说谎得到保险，然后去出车祸就没事了，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就有了嘛。因为事故发生出车祸没有据实说明是癌症，没有关联性，那就可以怎么样？那保险金呢？可是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他会这样想哦。如果一开始小明就老实跟他说他是癌症末期，小明的保险根本就买不到。那如果小明买不到保险，后来他死于车祸，保险公司就会说关我什么事？所以今天保险公司之所以必须对这个车祸加以理赔，是因为小明先用说谎的方式骗到保险契约，然后呢再去什么再去出车祸嘛？那保险公司就会想啊，如果一开始老实跟我讲癌症末期，我根本就不会接受这个保险，以后保险以后小明也没有机会去出车祸叫我赔钱的，这样 OK 吗？所以呢，学者就认为说啊，其实这个因果关系说看似合理，严格来说是不合理的。因此呢，两个学者不约而同的提出这叫对价衡平说。那对价衡平说呢，他们当年哦，就十几年前，两个在争来争去说是谁先说的。那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说谁先从国外把它带进来的。好，这个概念是怎样？从立法目的去看，为什么要留资料？那保险公司掌握风险，对不对？保险公司掌握风险目的在哪里？判断要保或不保，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要保之后再去判断说多少保险金对多少保险金要赔多少保险费。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是回到本质哦，了解状况去判断要保，去判断要接受或不接受这个保险嘛。如果今天小明说谎的事项是癌症末期，这叫拒保事项，谁都不会接的，因为他再活不久了。在我情形之下呢，应该就像122条一样，122条说，还记得122吗？被保险年龄不实，有没有？如果被保险年龄不实，他已经超过保险的承保意愿的话，后来发现的契约是无效的。如果被保险年龄不实，没有超过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但是他是属于加收保费事项的话，122条第二项说，那砍保险金额，因为这牵涉到保险公司承保意愿的问题，一样的道理啊。回到64条这边也是啊。如果今天小明老师说癌症末期，这牵涉到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保险公司只要知道了，保险公司就不会接受小明的保险，将来小明也就没有机会死于车祸去赖给保险公司了。可是如果说今天小明的不实说明事项不是拒保事项，是加收保费事项，例如说癌症初期，保险公司是会保，只是保费会三级跳，那就算小明一开始老实跟保险公司讲，保险公司还是会接受小明。保险公司既然还是会接受小明，将来保险公司就还是会有机会对于小明的车祸要去赔钱。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啊，要看到底是什么事项。第一类，如果没有据实说明的事项是属于保险人拒保者，这一类就是牵涉到承保意愿的事项。这一类事项应该是不管将来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保险公司都还是可以回到它的源头去，就是如果我一开始知道就不会保了，所以现在让我知道我还是不要保这个保险，所以属于车祸关我什么事？就像年龄不实一样，对不对？超过承保范围了吗？我本来就不想保啊，你现在让我发现超过承保范围，那契约就无效了，因为根本就不在我承保意愿范围里面。再来，如果说今天呢未据实说明的事项，它不是拒保，而是什么？是属于保险应该增加保险费的事项，这跟承保意愿无关。也就是说，例如说像癌症初期，我还是会保的，保险公司还是会保的。既然保险公司还是会保的话，将来保险公司就有机会会为小明的车祸事实加以理赔，对不对？所以呢，就说这种事情呢，应该一概都不能解约。他说，如果事故的发生跟这个不实事项没有关联性，他不可以解约哦。那他们认为有关联性还是不能解约，哦，还是不能解约，一概都不能解约。那但是保险人呢，还是可以加收保费或减少保险给付。啊，这边提到，加收保费或减少保险给付，把它写在一起哦。加收保费是江老师书上写的，啊，那减少保险给付是林群芳老师书上写的。加收保费是江老师的书上写的，减少保险给付是林群芳老师书上写的。 林老师这个想法是跟122条一样，你看122条的做法是这样，122条的做法是说，如果这个年龄不实，超过保险承保医院契约直接就无效，如果年龄不实还在承保医院范围里面，是属于加收保费事项的话，122条的效果不是把保费加收回来，它是比例减少保险金额嘛，对不对？所以呢，林老师的做法就跟122条一致了，而江老师认为说反正要回复到对价衡平了，所以当初你少缴保费现在要缴回来，这林老师的说，这是江老师的说法。否则他说无意识保险免费承担不实部分的危险，这样有违对价衡平原则。所以呢，目前学会通说认为说要采对价衡平说。好，对于这个对价衡平说啊，江老师他认为从现行法的立法精神就应该可以直接导出这个法律效果。其实我不太懂要怎么导出来这个法律效果，因为法条写很清楚了。不过江老师说他可以就可以了。那林兄老师认为说这要修法，他认为要修法修成对价衡平说。所以关于这个对价衡平说呢，就江老师来说是一种解释论，就林兄来说是一种什么立法论，差别差在这里。好，再来往下看下面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要保文同时为被保险人因为事故发生了死亡啊，那应该向继承人解约还是向受益人解约？例如说，假设要保人，假设被保险人，那甲跟乙呢，这个保险人呢，有个保险契约，然后指定的受益人呢是乙那边。那如果甲呢，他有64条的情况，那64条第二项的情形，然后现在呢，乙要主张解除契约，那乙要跟谁解约？那我们刚刚说嘛，事故发生的时候呢，甲呢他就死亡了，哦，甲死亡了，甲死亡，那乙要跟谁解约？依法当然应该是继承关系嘛，乙跟谁解约？乙是不是应该跟甲的继承人解约，对不对？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向甲之继承人解约。你知道向甲的继承人解约在实务上很难吗？因为有时候连甲都不知道他继承人是谁啊，在外面生了几个他也不太记得，可那些都是他的小孩啊。甲是男生，还就比较会有这些问题，或是说了，甲知道他后面有几个啦，但是呢，其他人不知道。那这种情形之下，乙要去向甲继承人解约会有困难。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知道甲，我们就算知道甲继承人是谁了，甲继承人呢可能在美国，可能在非洲，那这样还好嘞，你还知道他在哪里？有时候就是知道他继承人是谁，知道他在国内，不知道他在国内的哪里，人口簿就行踪不明的啊。那解除契约你要怎么写死遗嘱表示啊？你怎么向继承人写死遗嘱表示啊？就常遇到这样的困难。所以呢，江超国老师就说啊，那简单一点嘛，向谁主张？向受益人主张啊，向受益人主张就不会有这个困难。为什么？因为他来跟我要钱啊，你是受益人，你来跟我要钱，我就说那我要解约，就这样嘛。不过呢，你如果从债的本质来看呢、啊，从我们继承的法理来看，这个实物见解应该是没有错。所以请看第10页上面这个76/180判例。这个判例提到说，保险契约是要保人跟保险所订立的债权契约，那要保人呢指定第三人为受益人者，该第三人还是不是契约当事人？依然不是契约当事人。原审认为啊，被上诉人就是保险人，得向上诉人就是受益人解除契约，并据以认定上诉人无请求被上诉人给付保险金之权利。他说这样自欠允洽，所以他认为说呢，这个判例认为说要跟谁解约？跟要保人的继承人解约，这应该还蛮符合我们念的那个继承关系嘛，对不对？不过呢，江老师受益人说，来，请往下看。他说，要保人订立保险契约并进一步指定受益人之后，保险金的请求权呢属受益人所有。他说，这个时候受益人并不是单纯的契约外第三人哦。那不过他也没有讲是什么人呐、啊。你问他说，不是契约，不是单纯的契约外第三人，那不然是什么？就受益人嘛。他说呢，保险人解除契约期限之前到受益人权益啊，及契约解除权的意思表示，也应该哦可以向受益人去做。所以江老师他是用这样的法理解释说，应该可以向受益人解约。江老师这个法理在实务上其实蛮有它的需要性的、啊，就是现实上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就是保险公司要解约，可是不知道继承人是谁，要怎么解呢？对不对？会有这个困难在。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个实务上的考量，所以梁永贤老师跟林兄老师啊，他们两位就认为说，可以用契约排除民法的这个规定，而向受益人解除契约。换句话说，在梁永贤老师跟林兄老师的见解之下，他认为要特约约定成这样才可以啦。如果没有特约约定成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当然依照继承的概念还是只能够向要保人的继承人解约吧。那江老师认为不需要，我还用解释的就可以了。 好，我们往下看下面这个题目。特效意思表示问题一样了，就不用再说。那像这个问题提到说，甲乙自己会被保险，向 A 寿险公司保寿险的时候啊，在乙业务员呢代填要保申请书的时候，他曾经有据实告知他住院开刀的病历。不过乙呢，为了获取佣金呢，故意不填在要保书上。啊，实务上太多这种情形。经过 A 公司承诺后，并交付保险单给甲。后来甲呢旧疾复发身亡，旧疾复发这四个字是关键，这代表说事故的发生跟他没有据实说明的事项是有关系的。旧疾复发。好，第一小题问你啊，甲对乙的告知效力是不是基于 A？ 好，这个问题点就是对业务员的告知是否基于保险公司啊？如果你的答案呢是认为不急，你如果采实务见解认为不急的话，那第二小题呢，保险公司就可以解除契约，解除契约就不用付保险金了。可是我第一小题你的答案是甲对乙的告知，对业务员的告知，按照徐慧芳说的说法是基于 A 的，啊，是基于保险公司的。既然基于保险公司的话，那么要保对方就没有违反据实说明义务嘛？没有违反据实说明义务的话，那保险公司呢也就不会有契约解除权。所以在第二题的情况之下，还是要付保险金。这样 OK 吗？啊，所以这一题呢，其实重点在第一小题啊，第二小题是第一小题的延伸答案，很简单啊。我们来看一题比较复杂一点，十一页上面这一题，这一题当年考25分，其实还蛮残忍，因为这题目相当大。后面一个争点我们刚刚都讨论过了，那我们往下看。他说，甲明明知道自己患有恶性肿瘤的事实，好，先讲恶性肿瘤是拒保事项。哦，是实务上的拒保事项，所以如果保险公司知道患有恶性肿瘤的事实的话，他是不会接受保险。在民国88年6月1号期满不知情的保险公司，期满嘛，诈期对不对？诈期故意的啊，故意的骗这个不知情的保险公司以订立人寿死亡保险契约。那甲乙自己呢为要保完病完被保险，他的妈妈丙呢是受益的，那所以就甲跟乙保哦，那甲是要保被保险，丙是受益的。就这一题，那就不用查一样，不一样。好，黑板上这个例子啊，那他又说了，后来呢，有个丁，啊，这个甲在病危的时候，88年9月间，9月1地震了，甲病危的时候呢，遭地震而倒塌的房舍挤压而致死亡，所以他死于地震，死于地震。那问你说了，已有妻子丁，还有他妈妈之外，没有其他的亲人，所以呢，还有一个妻是丁。好，就此案例四句理由回答下列问题。第一小题问你说，乙在接获丙的理赔请求之后啊，查知甲曾患有恶性肿瘤的事实，那可否依照保险法的规定主张解除契约？甲可以解约吗？甲没有说的是什么？恶性肿瘤，甲怎么死的？被地震压死的，对不对？这样他是好运还是不好运？今天甲死于癌症，什么都不用谈了。还有甲因为死于地震呢，那不就是64条第二项吗？但书有没有？所以这样答案应该是不能解约喽。可是看第二小题问，乙应该向谁主张解除契约？所以连第一小题一定要得到可以解约的答案，不然第二小题怎么回答呢？现行法规定说，没有据实说明的事项，跟事故发生的原因没有关联的话，是不可以解约的。可是这个题目很明显要我们写可以解约，不然第二小题怎么会跑出来呢？对不对？那谁在现行法规范之下认为说这种情形还是可以解约？就只有一个人啊，江韶国老师嘛。江老师不是才对家恒平说的吗？他认为说这个恶性肿瘤是拒保事项啊，所以如果一开始保险公司知道他恶性肿瘤根本就不会保，啊，不会保的话，后来这个甲死于地震，保险公司也不用负责吧，对不对？啊，现在呢，因为甲骗了保险公司，所以呢，甲得到这个保险，那现在甲死于地震，保险公司就要赔的话，这样有失事理之品嘛。所以呢，在对价衡明说的概念之下，啊，基于立法目的得出对价衡明说的概念之下，应该认为说保险公司还是可以解约嘛？为什么会认为这是江老师的看法？采这个对价衡明说不是还有林俊发老师吗？那林老师说要修法之后才能这样啊。江老师说不用修法，164条精神就可以解释出这样了，所以江老师是把法条放一边啊，从精神来看应该要这样做才合理，所以第一小题呢就是采江老师的见解说可以解约，才会来到第二小题跟谁解约。 那你第一小题就知道是江老师出了，第二小题要跟谁解约？判例七六台上一八零说跟谁解？跟继承人解嘛，对不对？那如果依照江老师的说法，跟谁解？跟受益人解啊。所以如果依照江老师的说法，跟他妈解就好了嘛。那如果是依照那个通俗的说法呢，要跟丙和丁解吧，丙丁是继承人嘛。那这样第三小题一定还是采江老师的看法啦，因为还是他出的嘛。第三小题问你说，除了保险法的规定之外啊，乙得否依照民法官诈欺的规定主张解除契约的效力？可以吗？江老师说可以吗？江老师有说可以吗？江老师有说可以回去用民法九十二条来解除契约吗？民法九十二条不是只能撤销意思表示吗？民法九十二条又不是契约解除权，民法九十二条是意思表示撤销权，那这样怎么办？是要龟毛点跟他讲说出错了啦，九十二条只能撤销意思表示，不能解除契约，是要这样子，还是当作没事写下去就好了？当作没事写下去就好了，马有失蹄嘛，对不对？是烧饼那不掉芝麻的，出题目那不写错了。所以呢，乙得否依照民法官诈欺的规定主张撤销承诺的意思表示，你题目就直接这样写啊，你不用讲说啊这个题目是有错误，千万不要这样搞啊，就直接写说乙得否依照民法官诈欺的规定去主张撤销承诺的意思表示，容有不同见解，就写下去就好了。就是你在下标题的时候直接把标题导正回来，那就开始说有不同看法，有八六台上二一三号判例，然后呢有学说多数说是怎么看的，就这样写下去就好了。这样大家听懂意思吗？哦，不要去说这个题目是不对的，你只要把你的标题下，标题就下成说，关于乙得否依照民法官诈欺之规定撤销承诺这一事表示，实务与学说容有不同见解，说明如下，就把判例搬出来，学说多数说写出来。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写林俊万老师跟林俊斌老师的见解吗？不用写了啦，都知道是江老师出的，就写江老师的学说就好了。所以江老师这个题目呢，其实人很好的，他很明白告诉你是他出的。因为你第一小题答案就得出第二题的答案了吗？他在第二题告诉你说，你第一题你要采得解除契约，说你第一题如果采现行法说不可以解除契约，第二题就说所以没有这个问题，那就糟糕了，懂意思吗？哦，所以有时候就顺着题目去回答，明明很明显就这个个人色彩在这里。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处事期间的问题。这个问题蛮有趣，不过去年考的啦。不过六十四条第三项啊，是六十四条这个条文考的最少的一个考点，是最近才开始考的，至少是民国九十四五年之后才开始考。研究所考过了一两次，然后国考考过一次。我们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为了纪念台湾史上一个很有名的连续剧《霹雳火》，那时候我在看，他说这个。文聪在民国九十四年六月一号，经过他太太永慧的同意之后，那时候你们是高中生吗？我不告诉你，我也敢不敢？那个时候是高中生嘛？啊，他说呢，经过他太太永慧的同意啊，以永慧呢为被保险人，以文聪呢为受益人啊，跟保护林保险公司签一个寿险契约了。他订约的时候，在腰保书上的健康状况询问栏当中呢，他隐匿哦，永慧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事实。那么这个永慧呢，在民国九十六年五月二十号哦，因为心脏病死亡了。那文聪呢，因为他害怕，如果依法哦跟保险公司告知永慧死亡的事实啊，上述这个情势会被发觉，因为他跟保险公司讲，保险公司去查，保险公司一查就可能查到说文聪他隐匿永慧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事实，所以呢，他就拖到七月一号。为什么拖到七月一号？因为约什么时候定的？九四年六月一号。他去告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九六年七月一号，两年过了啦，对不对？两年过了，他就跟他讲。然后保险公司去查证之后，就发现，他就主张文通违反据实说明义务，要解除契约。文通就抗辩，哎，超过契约订立后二年了，保险公司不可以解除契约了。他就问你说啦，那这个问题现行实务进展是怎么样？那如果呢，你是保险公司的委任律师，要怎么主张呢？后面那个括号是我自己加的。这个争议点就是那个括号的说法，来，我们把这个事实画出来。订约是九十四年六月一号， 然后事故发生是在1996年5月20日。然后呢，这个文通去讲的时候是1996年7月1日。64条第三项的处置期间是到什么时候为止？1996年6月1日。这是处置期间的最后一天，二年在这里。如果你是保险公司，你当然了解说，哦，你拖我时间。你如果在，如果这个文冲在1996年5月20日事故发生之后，就跟保险公司讲，保险公司好歹还有11天，可以去行使契约解除权。他还有11天可以好好去查，查到了他还来得及在6月1日之前解约，就不用赔啦。可是呢，就是因为文冲他迟迟不去讲，一直到7月1日才说。那这样保险公司就算后来查到了他想行契约解除权的时候，也过2年了啊，他的处置期间也完成了，他权利也消灭了。那这种情形之下，保险公司很火吧？保险公司就会说一切都是谁的错？文冲的错。文冲错在哪？保险法们要求我们这个受益人说什么时候要告知事故的发生？有没有要求要保人说什么时候要告知事故的发生？有，58条说什么？知悉后5日内，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从20开始算，20不算，21、22、23、24、25，1996年5月25日是58条的底线。这个是58条，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文冲违反58条的规定，他没有在58条的规定期限内去跟保险公司讲。保险公司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5月25日之前跟我讲啊，从525到6月1日，我还有好多，还有好几天，我还有机会解约，可以理解吗？好，请问，如果你是保险公司的律师啊，现在在保险公司这边哦，你要对抗这一个不盖意思为刚刚的刘文冲，那你要怎么去主张？违反58条法律效果是什么？我们介绍过啊，63条，对不对？63条，来看一下63条。63条规定说，要保护被保险不在第58条所定期限内为通知，对保险因此所受的损失，应该负赔偿责任。所以保险公司可以这样主张吗？保险人说，因为这个要保人呢违反58条之规定，以至于保险人无法解约而因为保险给付此保险金即为63条所称之损害啊，所以我要给你保险金，你要赔我损害赔偿，那就抵消了。看懂意思吧？你如果老实跟我讲，事故发生之后，1到58条不定跟我讲。跟我讲的话就可以解约啊，或解约就不用付你保险金吗？ 你没有跟我讲，你这个我没办法解约，所以我要付你保险金。那、啊、你违反58条，他对我负损害赔偿责任，所以我要付给你的保险金就是我所受的损害。所以呢，我要付你保险金，你要赔我这个保险金的损害，那、啊、所以抵消，我一毛都不用给你。这样有道理啊？他为什么不去怪文通他妈就好了呢？为什么不去怪永辉他妈就好了？所以永辉他妈不要把他上面签的信上编辑，不过今天这个事情啊，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看另外一个例子，订约94年的6月1号，2年96年的6月1号。事故发生，96年的5月31号，5月31号啊，有，啊，请问五天在哪里？12345，6月5号，96年的6月5号，看出这个问题了吗？如果事情发生在96年5月31号，我就算老实跟保险公司讲了，保险公司会解约吗？保险公司有权解约吗？但还是有可能没办法解约。换句话说啊，保险公司得否解约跟文聪有没有违反58条没有相当因果关系，他们有必然的关联性嘛？今天因果关系在于有 A 有 B， 没 A 没 B 吧，对不对？现在呢，有 A 有 A 没 A 还是有 A， 有 A 有 B 吗？没 A 还是有 B 啊？应该是这样，这样了解吗？这边是有依法通知的嘛？可是我今天有依法在6月1号通知、6月2号通知、6月3号通知、6月4号通知、6月5号通知，保险公司可能还是一样来不及解约了。6月5号通知还是合法的、啊，还是在5天内啊？啊，因为2年过了没？还是过了、啊？那、啊、怪我嘞？这样听得懂意思吗？保险公司你有几年？你有2年嘛？这2年为什么都不去查呢？你现在才要查呢？换句话说，不是不是，要保人的不告知事故发生，以至于保险公司不能解约。是保险公司让这2年的处置期间白白的经过怠于行使权利，以至于他不能解约嘛？所以没有尽据实说明义务啊，应该说没有尽到58条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跟保险公司的无法解除契约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啊，那怪我嘞，对不对？所以我才会说嘛，干脆怪永辉他妈就好。所以呢，这样的看法在法院很快就被驳掉了，因为没有因果关系嘛。义务的违反跟保险公司丧失契约解除权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可是啊，如果这样解释哦，那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懂的人啊，以后都不要尽据实说明义务了。只要你能够活过2年，保险就你的了。还在末期吗？撑2年好了，辛苦点，如果可以的话，还在末期。老实讲，买不到保险啊！说谎呢，有机会买到，对不对？买到之后呢，只要撑2年不死啊，撑过2年之后啊，死了，那可不可以解约？不能解约，对不对？好，癌症末期啊，撑不到2年，半年就死了，遗言就是记得过2年之后再去请求保险给付。为什么呢？保险给付请求权有多久？2年的消灭时效嘛。所以举个例来说，今天假设死在这里。死在94年的7月1号，那天死掉啊，那天取得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啊，你往后算，他的2年在哪里？他的2年也是在96年的7月1号嘛，讲清楚意思吗？所以呢，换句话说，在这段期间呢，我都可以去行使保险契约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然后不用担心被解除契约嘛。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除了期间呢是怎么样？是先跑，而且除了期间没有停止或不完成哦，他跑下去就没完没了。那消灭时效呢？他一定会在除了期间，一定会在缔约之后才开始计算嘛。而且消灭时效还有停止还有不完成这些问题的、啊，所以消灭时效仍然都比这个除了期间来得晚结束。所以我可以等到除了期间经过之后，我再出来请求保险给付，我还不会立于时效。因此。不就回到一个情况， 就是因为保险公司不查。那保险公司为什么不查？或许它现实上有困难了、啊。但是这样要保人有没有可能利用保险公司这种现实上的困难？干脆一开始就说谎就好了。说谎之后呢，只要活得够久，撑过两年，什么事都没了，对不对？那如果活不够久，两年事故就发生了。但是这些只要不去跟保险公司讲就好，保险公司也不会去关心你死了没有了，不去讲，都不去讲，撑到两年的处置期间期满再去讲。保险公司说啊，怎么这样？一查也来不及，也不用查了，反正两年已经过了。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所以呢，医美法系里面就在想，这样情况蛮可恶的，因为保险公司现实上确实不太可能去调查每一个要保人啊和被保险的，不太可能去查每一个被保险说你们继续声明啊，你的身体状况是跟你一模一样，他不太有这种可能性。因此啊，怎么办呢？你要记得，以后啊，如果家里发生这样的情形啊，第一个动作是找律师，不是找保险公司。你只要跟保险公司讲事故发生啊，他就看两年过了没。两年过了啊，那就没查了。两年还没过呢，他就开始表面上安抚你，私底下偷偷查你，然后查到说哦没有尽量追究义务啊，解除契约，接下来就一毛都没有。这样 OK 吗？那如果事故发生在两年之内，你要避免保险公司来查，你就是乖乖的继续缴保险费。那这个事情看起来很正常，很合理。然后再来呢，过了两年再去跟人要保险金。依照目前的实务见解，保险公司契约解除权上市就上市，他就回不来，就没办法。所以呢，保险公司啊，他们现在就认为说，如果这个事故在缔约后二年才发生，他们就觉得就认了就算了，反正也没有错嘛，他的初期间本来就经过了，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事情是事故是发生在缔约后二年之内，就像这个题目一样，五二年就死掉了。可是这个被保险，这个要保的这一方，很明显就是要趁这样的一个实务上的漏洞，拖到两年届满才出来告知，他就认为要保的这一方其实可恶的，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那么六十四条第三项的处置期间呢、啊，在解释在适用的时候，应该以两年之内事故没有发生为限，因为如果两年之内事故发生，还可以适用处置期间的规定的话，那要保的这一方大可以拖过两年再去告诉保险公司说事故发生，而可以依然请求保险金给付，但是却可以闪过处置期间的契约解，闪过那个保险的契约解除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争议出来，保险公司提出这样的说法，所以才会出现这个争议，就是这个框框里面题目的最后就要提到说，六十四条第三项二年的处置期间的适用，是否以保险事故未发生者为限？关于这样的说法，来往下看，最高法院七十二年的判决，七十二年判决说，这个解除权的消灭规定呢、啊，并不以二年期间内未发生保险事故为其适用的要件。打错了，事故，也是像事故。此项契约解除权的消灭规定，并不以二年期间内未曾发生保险事故为其适用的要件。事实上就这样嘛，因为六十四条第三项确实没有这样说吧。啊，除了期间念过民总应该都知道说，它就是一个一旦期间开始进行，永不停止，进行到停止，进行到晚为止的事情嘛。它就是希望让契约解除权这么单方面可以解除契约的强大效力，能够尽快安定下来，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它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在。好，比较新的判决，在八二三年这边有个判决提到说。六十四条第三项两年的除置期间，它的计算起点是契约订立后。那这个从契约订立后起算是单纯的一个期间起算点，具有普遍性，应该涵盖所有契约解除权原因的类型。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说涵盖所有契约解除权的原因类型？它就是要讲说，事故在两年内发生也是适用六十四条第三项的，事故在两年后发生还是适用六十四条第三项。不管你事故两年内发生或两年后发生，都适用六十四条第三项。所以它后面才会接上去讲说。并非由于立法者而疏忽，未将上开上诉人所指情形之类型。上诉人就是保险公司，他从地院开始输到高院嘛。那他说，未将上开上诉人所指情形，就是指两年内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形。所以法院判决认为说，立法者并没有疏忽，立法者并不是因为疏忽而没有把保险公司所主张事故在两年内发生的情形排除在外。这不是立法者的疏忽，是立法者有意涵盖一切。不管事故两年内发生也好，两年后发生也好，都一样，它不排除任何类型。他说呢，此由条文的规定十分具体而明确，可见一斑。所以我们法院判决是这样，那就好办了嘛。缔约十二法具体说明，顺便，反正呢，先骗到保险再说。骗到之后啊，先假设，骗到之后假设两年内死掉，不要讲，等到两年后再去要钱，没事，对不对？两年后才死掉，本来就没事。这样 OK 吗？保险公司可以去主张依照民法九十条撤销意思表示吗？不行，八六台上二一三判例说不准， 那这样混当当嘛，这样 OK 吗？所以呢，这样做法学者认为说，这样太糟糕了，六十条定那么多，想不到最后这个地方竟然会卡在这里。不过其实卡在这边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保险公司他从来不会主动去查，那他不会主动查原因是因为他真的有他的困难，那客户这么多怎么查嘛，对不对？而且订了约之后啊，现在说现在要不要去体检？我不要。订约的时候我不检，你现在叫我检我也不会检的啦。我订约有去检，后来身体会变化，会变化，会变化，你叫我去查，我不要去查，我不要去查。那我如果不去查，或是我身体有变化，我不跟保险公司讲，我需不需要跟保险公司讲？其实我应该要讲。五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不是有说危险增加要通知吗？我不通知会怎样？不通知的话，违反五十九条第三项，效果是六十八条了。还六违反五十九条第三项，效果是六十三条了，还是损害赔偿了，跟违反五十八条是一样的。那违反五十九条第二项，效果是五十七条了。你看一下五十七条，这我们之前整理过了，还没整理过。你看五十七条，五十七条有没有契约解除权？有没有？有，对不对？啊，五十七条说了，违反保险法的通知义务的话呢，这个保险这一方呢，他方啊哈，得巨额解除契约之原因嘛，他是不是这样讲？可是他有没有说危险发生后一同？没有说嘞。就立法的形态来看，民事其一排除其他吗？六十四条第二项特别强调危险发生后一同，五十七条没有强调危险发生后一同。你就看六十八条，六十八条第一项也有特别强调危险发生后一同啊。五十七条没有强调危险发生后一同，那不就代表五十七条只能怪在事故发生前解约吗？那现在事故发生了没有？发生了啊，还是不能解约啊？就怎样都不能解约了。这样我就告诉我们要保人说，以后先骗到保险再说，事故两年内发生忍着，只要在消费时效还没有过之前忍着，等到契约订立后二年再去要保险金，保险公司抓狂也没办法，他还是得付你钱。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跟六十四条精神会有所抵触？六十四条立法目的两个，一个是对价衡平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诚信原则。很明显，这个要管这方没有诚信嘛，他是利用将你的实务上面做漏洞，去遂行他请求保险给付的目的。所以呢，英美法系跟学说对这种方式很不能认同。那我们看一下第四二页这边的说法，江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哦，收集在他论文集里面。然后林俊老师有写这些东西啊。那我就把他们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哦，整理成以下的内容。那这里面的内容呢，大多数是江老师的哈，一二三点都江老师，第四点是林俊老师写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哦。江老师呢，讨论问题喜欢从根本讨论起，他就回到六十四条的除日期间立法目的。他说，那立法目的在避免契约长期陷入可解约的不确定状态，维护保险关系的安定，同时督促保险公司行使权利，以免保险公司每每在事故发生之后是主张解除契约，造成民众对保险公司的不信任感。这个跟李光老师刚刚讲的一样嘛，然后再往下看括号二，又就危险共同团体的公平性和共同承担性来说，这是江老师特别提的一个重点。他说啊，要保人如果他违反拒绝说明义务，但是能够持续一段的期间，事故都没有发生，两年，也就是说他说谎，他没有老实说，但是没有老实说的人，两年内事故也没发生；有老实说的人，两年内事故也没发生，那就表示这个人的没有老实说，对于事故的评估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就提到说，如果他虽然违反，但是两年内事故都没有发生，那么表示啊，实际上他的说谎或是没有老实说，并没有碍于危险估计的对价衡平，因此允许被保险继续保有他危险共同团体成员的地位，而限制保险的契约解除权。说谎归说谎，而两年内事故都没发生，代表我的说谎跟事故的发生没有关联性，代表说我的说谎其实是不影响保险公司的负担的。后面又提到说了，反之啊，如果二年之内保险事故发生了，那么就代表说这个要保人的说谎或是违反拒绝说明义务，确实会影响到保险对危险的负担的。那就提到这种情形呢、啊，就应该回归到什么违反拒绝说明义务的原有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这种情形呢、啊，限制契约解除权的理由就不存在。所以江老师是从这边切，他说为什么六十四条第三项或者除期间的限制契约的解除权？因为这个人两年事故都没发生，代表说他的没有拒绝说明跟事故的发生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代表说他的没有拒绝说明并不会增加保险公司的负担，所以呢，保险公司的契约解除权是因为这样而受到限缩。那目前遇到的情况是事故在两年之内就发生了，那就代表说这个没有拒绝说明跟保险公司的危险负担是有影响的，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契约解除权的限制拿掉，让契约的解除权变成没有限制。好，再往下看，就英美法律来说。我们刚刚看的可征期间跟不可征条款，你可以这样理解它、哦、六十四条第三项、啊、是个可征期间的规定， 两年除斥期间，这个可乘期间的规定。那可乘期间经过之后，契约解除权消灭，那是一个不可乘条款的设计。还有说，通常在英美法系里面，为了避免让保险金请求权人有机可乘，什么乘？就刚刚那个乘嘛，就是事故在两年内发生，就拖到两年后才讲的这个机嘛，对不对？他说了，通常呢会在不可乘条款里面附加，被保险人仍然生存。什么叫被保险人仍然生存？就是事故尚未发生嘛。换句话说，他在强调不可征条款发挥效力的前提是可征期间内事故没有发生。哦，就是不可征条款发挥效力的前提是可征期间内事故未发生。如果可征期间内事故有发生，那不可征条款就不生效力。哦，不可征条款会发，不可征条款发生效力的前提是可征期间内事故未发生。如果可征期间内事故发生，不可征条款就不生效力，保险公司的抗辩契约效力的权利依然就存在。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就本例来说了，六十四条第三项这个可征期间的设计啊，六十四条第三项除斥期间经过之后，不可征条款发挥效力。那回到英美法系去看，不可征条款会发生效力的前提是可征期间内事故没有发生。那现在事故发生了，所以不可征条款呢不生效力。换句话说，保险公司还是可以继续征什么？解除契约啊。再往下看第三点，就除斥期间的性质来说，法理归法理，我们终究要回到我们的民法，我们民章合一嘛。六十四条第三项明显是除斥期间的设计啊，它不是消灭时效。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打破民法讲说除斥期间一旦开始进行就持续到进行完毕为止，不会停止，不会不完成。如果是时效，我们或许可以弄个事情让它不完成或者让它停止，对不对？除斥期间没办法啊，但江老师有他的办法。他说呢，我国现行法对于除斥期间的规定啊，并无如消灭时效中断或不完成的事由，也就是除斥期间一旦经过呢，不论这个期间内发生什么事哦，权利人的权利都过于消灭。所以如果照刚刚江老师讲的那套说法，在除斥期间里面其实讲不通的，因为江老师那套说法就是事故在可征期间内完成的话，那事故在可征期间内发生的话，不可征条款就不生效力嘛，契约解除权限制就不存在。可是我们的除斥期间的设计就是期间内不管发生什么事，除斥期间还是会经过，对不对？权利还是会消灭嘛。所以呢，如果照我们民法对除斥期间的设计来看的话，江老师的第二点那个说法是会有问题的。不过江老师说，马上就讲了一句话说了，除斥期间的规范是法律设计，也就是说，我今天可以设计成那样，我也可以设计成这样。后面又说了，在本质上呢，并非绝对不容许有停止的可能性。所以他认为啊，六十四条第三项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以保险事故之发生为除斥期间停止事由，不过考量保险制度当中对诚信原则跟对象明原则的要求，要优先于法的安定性。法的安定性是除斥期间立法目的了。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诚信原则的问题啊。他说，也就是说，当事故发生在期间进行当中，除斥期间的进行的原有状态已经改变，所以呢，除斥期间呢应该就不再进行。是保险人呢可以行使他原本的契约解除权，所以照江老师的说法，当事故发生的那一刻，在哪里？在这里，1996年5月20日，事故发生的那一刻，处置期间停止进行。江老师说了，他说了算，他说停就停，这跟神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的摩西过红海啊，打开就打开了，是不是？江老师说除斥期间停就停了。所以呢，在江老师的见解之下呢，这个保险的契约解除权呢，会不会消灭？不会消灭，事故发生那一刻就不会消灭，因为除斥期间停下来了，再也不会进行了。所以契约解除权呢，仍然是存在，不管什么时候来要钱。都可以解除契约。那往下看第四点，就保险制度的精神来说，就是林俊文老师说，林老师如果不这样解释的话，那这样将使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人有机可乘，而使保险成为投机的工具，破坏原有的社会功能。好了，虽然学者这样讲了，不过现在实务站在谁那边？实务站在被保险这边啊，实务站在要保人受益人这边啊，实务上就是认为说，你保险公司不去查，你怪谁呢？你不能怪别人吗？你怪你自己不去查吧。所以呢， 其实卤雪呢还是怎么样消灭的，卤雪经过就消灭，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时候保险业务员会这样跟你讲哦，啊你这慢下啦，不要写什么高血压，写高血压要加2000块呢，哦不要加2000块，不要写了，然后抽烟不要写了，喝酒你写多少，每天不要了，偶尔这样就好了，然后如果后来被发现被解约怎么办，没关系啊，解约的话呢就不要跟他讲，他就不会知道啦，谁会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不会查的啦，如果真的不幸事故在2年内发生的话，那就不要去讲就好了，不要去请求保险金了，不要请求保险金，保险公司不会知道啊，等2年都在请求啊，对不对，依照目前的实务见解，保险公司7月9日就消灭，他也不能拿你怎样，那如果你这样撑过2年事故都没发生，那更不能怎么样啊，那就不是很棒吗，就不要老实说就好了，业务员说都这样教，因为这样交他的契约比较容易成立，你就隐瞒了很多事情嘛，但契约是比较容易成立，契约成立他佣金还拿得到啊，他佣金拿得到他自己有的赚啊，你觉得业务员是在保险公司那边的吗，错，业务员永远站在客户这一边，我们在他的衣食父母嘛，业务员服务的好我们会不会帮他介绍客户，会啊，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业务员都是帮我们客户这一边，都是帮我们跟保险公司要钱，你想看看，如果保险业务员你跟他买保险事故发生他的公司不赔，你怪他公司还是怪他，你怪他嘛，你介绍这什么保险啊，那这什么保险为什么不赔呢，你一定会怪他嘛，那口这种业务员靠口碑嘛，传出去之后谁还敢跟他买保险，那就赚不到钱了，以后就只能改去卖车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业务员一定是帮你的，所以这个算是法律常识了，真糟糕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可以这样做，实务上是可以的。好，你会觉得学保险法就学这个最有用，最有价值，这可能价值好几千万了，保险契约是不是？好了，回到第一页来看那个保险契约的解读事由，64条就看到这里了。好，64条考点很多，所以要逐一去了解啦，但是它几乎从头到尾都考遍，所以这个条的每一个争点都考遍。来回到第一页，接下来呢，契约订立好了，我们在契约存续过程当中呢，要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呢，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情势变更啊。当初订约的时候，怎么知道这个你的工作会从，例如说，如科工程师变成赛车手了？不晓得，对不对？是后来才做人生转换跑道，再到跑道上面去的。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一旦危险发生，就是这个危险发生变动，对保险公司来讲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保险公司。在保险法的规范之下，他就可以要求我们要保险这一方和被保险这一方要尽到危险增加通知。所以呢，它的立法，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哦，在第一页这边提到说，它是一个对价衡平原则的具体规范，然后它是一个情势变更原则的规范。啊，这很好懂了，内容自己慢慢看就好了。好，我们往下看，那什么样的事情叫危险增加？例如说了，假设啊，我去跟保险公司买一个保险，那个工作了就填律师这样。那假设我要出国度假，出国度假要搭飞机，要对不对？那请问我要搭飞机要跟保险公司讲吗？危险增加呢，多了一个上天上的危险了、啊，要不要讲？保险公司可不可以预写到我会搭飞机啊？他应该可以预写到我会搭飞机吧？他也可以预写到我会去坐云霄飞车吧？他也可以预写到我可能去做大木神，可能预写到我可能会去冲浪，可能预写到我可能会去玩脱衣伞，都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这些情况应该都是他可以预期得到，更何况啊，请问这叫保险状态的改变吗？搭飞机是一种状态改变吗？如果是的话，你坐电梯就是上101就是了，你要上101之前要先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我要上101哦，等一下怎么下来不知道，这样听得懂意思吗？它不算是状态改变，它只是一时的危险增加之后会恢复原状的嘛，搭飞机总会下来，去玩脱衣伞也会下来，对不对？去玩大陆伞还是会下来，只是不知道怎么下来，但是要记得哦，如果说今天下来的方式是非平安性的下来，那叫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就请求保险金了嘛。如果下来的方式是平安下来，那这件事跟没发生一样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像这种它不算是状态改变，它只是一时的危险增加又恢复原状。所以我们这边要讨论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事情算是危险增加了？学说呢提出三个要件，三个要素，来请看第一页这里，这是江老师说的、啊、江老师说第一个要有重要性、啊，要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你看59条里面提到说啊，这个危险增加必须达到应该增加保险费或终止契约之程度了。如果危险有稍微的变动，但是或许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就不用讲了。啊，所以要有重要性，那第一个。第二个呢，要有持续性，就像刚刚讲的嘛，一时状态变更哦，那无所谓，但是一时危险增加，并不是一个保险状态的改变。就像上次跟大家讲的，我家楼下对不对？改开小火锅店，那是状态改变， 是的，啊，就我家楼下办元优惠，当天楼下不是改开小火锅店，是个烤肉摊，元优惠摆一天的。那我需要跟保险公司讲吗？他现在办元优惠摆烤肉摊摆一天，不用嘛？那因为摆完一天都拆掉了吧？那不是状态的改变，它只是一时危险的增加而已。在这边提到说呢，同上述情势变更的原理，因为情势有变更，就状态要有变更，所以他说危险增加状况必须要具有持续性。因为如果只是一时的危险变更之后又立即恢复原状，或是危险变更之后就发生保险事故了，比如说上飞机然后就坠机，然后像这种情形，这样都不算是危险增加，因为它不是状态的改变。最后呢，要不可预见性。当初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本来就应该去评估风险，那这个情形必须是超过保险公司的预期范围，那这样才能算是我们有告知义务的前提啊。所以保险公司你自己应该要考量在里面的，那你不需要不能够苛责我要告诉你啊。好，所以这边提到说呢，必须是订约的时候不可预见的情形才是情势变更的概念。所以换工作这种事啊，保险公司可不可以预期到你会换工作？可以预期吧，可是谁知道你会换怎样？律师不做了可能当法官啊，律师不做了有可能去开赛车吗？也有可能啊。但是我可以预期到你会换工作，可是我没办法预期到你会换成什么工作啊。这样 OK 吗？所以呢，换工作当然就是我们前世的变更不可预期，状态改变嘛，具有重要性，对不对？所以呢，像这些都应该要去做危险增加的通知。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危险增加的种类哦。我们有分成主客观两种，先看59条的二项跟三项。我们先讲哦，我讲以上写的分类方法是江老师的分类方法，江老师的分类方法跟法条上的分类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第二页上面这边提到说，依照学者的见解分成两类，所以括号一跟括号二是依照江老师的见解区分的。如果后面有特别强调说，跟保险法的区分标准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介绍保险法的区分标准，然后再来看江老师的分类方法。保险法的59条第二项称之为主观的危险增加，59条第三项称之为客观的危险增加。那这两项呢的区分标准在于危险增加是否由于行为人的，是否由于要保或被保险的行为所致。59条第二项是由要保人或是被保险人行为所致。然后59条第三项是非由要保人或被保险人行为所致。然后上面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为主观，下面这个称之为客观。这标准很容易理解啦，是你做的吗？是，主观的。是你做的吗？不是，客观的。所以如果我把我家改成小火锅店，主观的危险增加；如果我家楼下改成小火锅店，客观危险增加。那主客观的差别差在哪？差别差在后面的通知期限。那你看主观的部分，59条第二项怎么定？先通知。我要把我家改成小火锅店之前，先跟保险公司讲说：“我要改了，我现在跟你说我要改了，因为是我做的嘛。”既然是我做，那就可以在我做之前先跟保险公司讲说我要改了嘛。那我家楼下改成小火锅店会跟我报告吗？不会，我也不会知道。我看他装潢了，我才知道啊。所以呢，我只要知悉后10天内通知就好了。哦，知悉后10天内去通知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法条上对主客观的一个规范是：是你做了吗？是叫主观，不是叫客观。是你做了，所以你做之前就会先知道，你就先跟保险公司讲。不是你做了，你当然不可能事先知道，对不对？你有可能事后才会知道，所以没关系，知道之后10天内跟保险公司讲就好了。好，不过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页上面这边江老师的说法。江老师的说法有点像保证人地位的概念，因为刑法讲要保证人地位。那你看他的说法，他说了。危险状态的改变呢，是由于要保人或被保险的行为或不行为所致，包括到能消除而不消除，而且哦，行为在主观上对这个状况可以认知，好，或是说不是他做的，但是知悉后可以除去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江老师的要件呢、再加一个，就江老师的要件，其实在现行法之下再加一个东西，谁的行为？现行法的标准是看谁的行为吗？ 好，如果就是写谁的行为很不专业的话，你可以写起因为何啊，就是谁导致这个事情的起因呢、啊？啊，你改起因好不好？谁的行为很逊的感觉啊？起因是什么呢？这样感觉没有那么逊嘛、啊，专业一点。好，再来，那接下来呢？控制可能性，姜老师家里这个东西。控制可能性其实就是除去的可能性。然后排列组合一下，可除去、不可除去、可除去、不可除去，就这样吗？我做的我可以除去，我做的我不能除去，不是我做的我可以除去，不是我做的我不能除去，就只有这几种吗？逻辑上来说应该是这样。好，姜老师说，如果是你做的啊，那就是主观，所以这个是什么？姜老师说这个是什么？主观。那我理解啊，当然是主观，对不对？还有一种哦，还有一种是什么？虽然不是你做的，但是你可以除去它，你为什么不除去呢？这也是因为你的关系导致危险增加的吧？所以就说这个也是主观。所以姜老师的主观呢，我们就把这个括号拉大一点。那个主观在哪里？到这里。就是现行法只看起因呐、啊，姜老师出了起因之后还看是什么？还看到控制可能性、啊、所以姜老师主观很大。那姜老师客观是什么？不能怪你的。什么情况是不能怪你？啊，起因不在你，控制可能性也不在你，所以这个叫客观。起因不是你吗？那事情不是你做的吗？然后你也没有出去的可能性啊。所以起因不是你，控制可能性不在你，就不能怪你了。如果起因是你，能怪你；起因不是你，控制可能性在你，而你不去控制，还是怪你。起因不是你，控制可能性不是你，那我就不怪你，还蛮有道理的嘛，对不对？就他这个逻辑来看，而现行法没有这样，现行法只看起因。那你要记得，五十九条只看起因，这样我们的分类是这样。那这样会影响到什么？会影响到通知期限。我们现在以下都是用黄色都姜老师的见解了哈，姜老师的见解，通知期限。来看一下通知期限。我们现行法写什么？先有没有？先呢、啊？对不对？五十九讲先嘛。姜老师说有办法先吗？主观一定有办法先吗？五十九条的主观是不是只看起因？对不对？那如果是你做，当然就能够先嘛。所以在姜老师的概念之下，他的主观是不是包括到不是被保险要保人做的，但是有除去的可能性？那既然他就说，既然不是要保跟被保险做的，那要保跟被保险怎么能够先通知呢？所以他就因为他对于主观的认定不一样，他就认为五十九条第二项要求要先通知，没道理，这样 OK 吗？所以他就说，那什么时候通知？很简单，知即通知，知道就去通知，这样才能够落实对价衡平的精神。你知道就去通知嘛，是你做的，你当然就会先知道，你就知道就通知，你要做这点就通知，不是你做的哦，不是你做的，你没办法先知道，可是你知道，你就要赶快去通知。好，再来，客观，客观现行法是规范说知道之后多久通知？十天嘛，对不对？姜老师说干嘛等十天？对价衡平很重要啊，尽快落实，为什么要给他十天的期限？所以姜老师说一样，知道就通知。都已经违反对价衡平了，干嘛给他十天干什么呢？赶快通知嘛，知道就通知。这个部分在讲义最下面有，来请看那个第二页最下面这里，告知时期这里，通知时期这边。那第二页这边提到说，主观的危险增加，现行法的规定是要求应该在行为前先通知。为什么现行法这样讲？很简单，因为现行法的标准是什么？起因嘛，对不对？到底怎么发生的呢？他说呢，立法意旨是因为危险增加事件是由要保被保险的行为所致，自必事先知悉，所以就应该先通知。可是因为姜老师的主观的标准跟现行法不一样，所以姜老师就认为说，啊，主观危险增加是不是都能够事先通知，容有讨论的余地啊？啊，因为他的主观比较大嘛，包括他不是他做的嘛，所以他就说这个有讨论的余地。好，再往下看，客观的危险增加，我们现行法规定说，知悉后十天内通知保险，原因是因为这个危险人既非因为要保被保险的行为所致，刻与他较轻的义务。不过姜老师认为说，啊，既然要落实对价衡平原则，何苦等那个十天呢？ 所以就说对健康一旦破坏就应该要通知，无需区分主客观而有不同的通知时期。所以他就讲知道就通知嘛。黄色的是江老师的，哦，黄色江老师。所以江老师其实还蛮会讲，就是他看法条不喜欢先改法条，改完法条就定出更好的效果，然后呢不用等修法，他改了就算了，改了就可以这样用。好，感觉像小叮当呢，那个哆啦 A 梦不是有一本笔记本可以写些什么东西就会怎么样，写了就会发生。你看过那个宝物吗？没有。那死亡笔记本看过，我好想要那一本啊，真的。有时候觉得正义实在来得太慢。不过有人会说，那你凭什么认为你是正义呢？当然我知道这种说法了，就是我没完没了的。好了，不过你会想要一本吗？老实说，我很想要，真的。那第三页上面这个括号我的法律效果，好了，如果照规定去通知，好会怎样？那如果没有照规定通知，会怎样？来，照规定通知的话，来请看第六十条，我们看一下六十条这个条文。六十条说了，保险遇有前条情形而得终止契约或提议另定保险费，危险增加了嘛，那就另定保险费啦，就调整契约关系嘛，那也可以终止契约啦。那不过如果要保人对另定保险费不同意的话，那契约就即为终止了。好，关于这样的立法例呢，江老师认为不太妥当，因为江老师认为说这个条文哦对健康平台，既然是对健康平台的话，我们应该去看危险增加程度到哪里。因为这个危险增加程度很严重，严重到说这个契约没办法继续下去，那保险公司当然可以选择终止契约的效果了。可是如果今天危险增加一点点，假说保费就回来了，那为什么要赋予保险公司那个终止契约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六十条，终止契约跟另定保险费二者之间好像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权。不过江老师认为，从对健康平台立场来看，不应该是个自由的选择权，保险公司应该优先考量我提升保险费能够达到衡平程度吗？如果可以衡平，那就不要终止契约，这样维护对被保险的保障。好，接下来往下看，不通知，该通知不通知呢，就是违反五十九条的法律效果是什么？五十九条你不用太在意那个第一项，第一项通说这种它是一个罪文，所以不要管它，你就看二三项就好。咱们现在看二三项，第三项是危险减少，比较不会去讨论到那个部分。那第四项是危险减少，比较不会讨论。完上二三项，第一个我们从法条文意义上来看，从文意上来看，等我一下，好，因为这只手机响，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事，所以回去要教育一下。我们都带两只嘛，那一只工作用中，一只给家里用。那跟家里讲，跟家里讲好，没有万不得已的事情，不要在上课时候打这一只手机。好，那就我想起来，我会觉得万不得已的事情。上次跟我讲的就是说，我家的狗不会走路，很大，我说是很大哦，真的，我没有开玩笑，我们家的狗就这样走了，它不会走的话就走了。两个九年的黄金，我非常的心痛。就前两三个月的时候崩溃。好了，那现在又想，就觉得现在家里还有谁可以不用走？没剩没就已经没有动物剩人了，就打了就按下课了嘛，我打太可恶了。然后应该要谨记上课时间嘛。以后你会遇到这种你开庭的时候啊，手机狂响。谁打来的？家里打来的，那你会怎么样？如果他不知道你在开庭就算了，那如果他知道你在开庭，还狂响。上一次这种情况是因为老二要生，狂响啊！我在开庭，我在台中呢，那怎么办呢？跟法官讲，我老婆要生了，啊，赶快去，赶快去，今天看到这边走。还有这温暖而富有人性的法院，证人马上就不问了，走，先走。哦，法官人很好，我们就回来，还好来得及。然后撑着他，不能出来哦，撑着。好，以后你就明白这种心情。然后再来了，你看一下哦，在文义上来说哦，违反五十九条有两个法条规定， 哪两个条文呢？一个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57条，你看一下57条。57条规定说呢，当事人这一方对他方应该通知的事项的代为通知者，除不可抗力的事故之外，不论是否故意，他方可以拒绝解除保险契约的原因。我讲完对不对？他现在有没有违反通知事故？有没有违反通知的规定？有啊，59条啊，第二项啊。好，再来，除了这个条文之外，没有其他的条文，就一条。那如果是第三项呢？就两条，一样还是57条。但除了57条之外，还有哪一条？还有63条。来，请看一下63条。63条规定说，要保后备保险，不予第58条来的59条第三项所规定的期限内为通知者，对保险因此所受的损失啊，应该负赔偿责任。那么59条第三项，所以从文义上来看的话，是不是有两个条文？那么看它的法律效果啊，57是什么？解约。63是什么？损害赔偿。在59条的时候没有争议，因为59条就一条可以用，所以法律效果就是59条第二，就是57条，这个没有争议。可是这边呢，这两个条文是并用还是有排除规范，这就两说了。想看看，如果从文义上来看呢、啊，好像两个条文都可以用，这就是并用的这种说法，就是讲义上面那一说，客观危险增加通知有不同见解。原圈一提到得并用57和63，他讲可以并用57跟63，原因是因为法条上两个都可以吻合嘛，而且他认为啊，民法不是有规定吗？解除契约不妨碍损害赔偿的请求，对不对？我依照57条解除契约，并不妨碍我要63条请求损害赔偿嘛。所以他就认为这两个都可以用，这是梁永贤老师的说法，他是少数说的，这是少数说，通说是采这一说了。通说认为说、通说认为说应该只能够用63，不可以用57，就是63为57之特别规定。因为你想看看哦，59条第二项跟59条第三项哪一个的情势比较重大？违反主观危险增加通知的法律效果比较大，比较严重，还是违反客观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应该是违反主观的吧，对不对？违反主观的法律效果应该要强一点才对啊，因为违反主观危险增加通知的它的一个恶性应该大一点，违反客观危险增加通知的恶性应该小一点。所以恶性大的，它的法律效果应该比较强；恶性小的，法律效果应该相对比较弱吧。所以如果我们采并用说的话，就会变成是恶性比较大的59条第二项，它的效果只有解约；恶性比较小的59条第三项，却有57跟63两个条都能用，那这样就轻重失衡了。而且通说认为说，其实57条这个法条的适用范围啊，应该是要受限。怎么说呢？那我们整理一下保险法中的通知义务，这个考过。有整理过吗？还没嘛，对不对？来，照法条顺序来。第一个，你看到谁？附保险。附保险有通知义务。附保险36条，谁说要通知的？义务人是谁啊？法条写说要保人要通知嘛，对不对？然后呢？学说通说说还有谁要通知？被保险。那违反36条通知义务说什么时候通知啊？例如说像刚刚58条说知道后5天内通知，啊36条有没有说什么时候通知？没有讲啦，他没有讲是什么时候，知道就通知嘛，你知道你付保险就去通知啊。所以呢，这个条文的效果也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过应该也是什么知情通知吧。再来，该通知不通知的法律效果是什么？37条嘛，对不对？契约无效。 这些都是我们讲过的哈。来，照法条顺序来，还有什么？五十八是危险发生后的通知义务，谁要通知啊？五十八条有三个人，还有养老人，有被保险人，有受益人，多久要通知？知道后几五天内，之五日。该通知不通知会怎样？来看文义上有两个条文，文义上其实可以用57，文义上其实可以用653。好，先不要动它，我们先写到这边就好了。再往下看，接下来59条第二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通知义务人有谁？法条上写的是要保人、被保险人，怎么通知啊？法条上说先通知。江老师说什么？知己通知。这江老师说的，该通知不通知会怎么样？武力上没有别的法条，就只剩57可以用。再往下走，59条第三项，通知义务人呢，一样要保被保险人，多久通知啊？知十日，知道后十日内。江老师怎么说呢？知己通知，对不对？哦，知己通知，哪有违反的法律效果呢？一样，从文义上来看，有两个条文，一个是57条，一个是63条。然后再往下走，先不要管那个到底应该选哪一说，我们把它走完。最后一个要常见的通知义务是64条。第一项，订立契约时有据实说明义务。一般人法条上规定是要保人有据实说明义务，那法条上的写法呢，只有要保人，通通认为说呢，包括到被保险。什么时候要尽到据实说明义务啊？订立契约时是法条写的，该通知不通知的效果是什么？解除契约。64条第三项，好，整理完应该就可以看出一个点，那个点就是你不觉得57条是没有人要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用吗？你看违反附保险的时候有37条，我们就不会想到57了。然后违反64条第一项据实说明义务的时候有64条第三项，那第二项解除契约吗？不会想到57嘛？违反59条第二项，只有57，也没有别的啦。所以其实感觉起来，就是当有其他规定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想到57吧？所以57条变成是一个什么情形？当没有其他规定的时候，我们才用57嘛。所以当违反58条或是违反59条第三项，在63条都另有特别规定的时候，那就不要用57啊，对不对？而且想看看58条是怎样？哎，危险发生后不来通知，危险都已经发生了。本来就应该给保险金嘛，只是因为他没有来，在5天内来通知，我就解除契约，全部给你，这样不合理吧？这本质上他应该危险发生之后用57也没有办法了，因为57条是什么？契约解是事故发生之前才用57嘛，一样道理啊。客观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呢，这不是我做的嘞，对，不是我要保被保险，起因不在我嘞，那只是因为我没有事故发生后没有在危险增加后10天内通知就解除契约，这样会太夸张呢？所以呢，通说认为说。63是57的规定， 六三是武器的特别规定，诚如三十七条是五十七条特别规定，六十条第二项也是五十七条特别规定。所以违反附保险的时候，我们会用三十七条，不会去用五十七条；违反六十四条第一项的时候，我们会用六十四条第二项，不会去用五十七条，一样的道理。违反五十八条跟违反五十九条第三项的时候，我们会用六十三条，也不会用五十七条。所以呢，多数学说呢，在第三页这个争点上就采什么说？采仅得请求损害赔偿，不可以主张解除契约，也就是六十三条是五十七条的特别规定。所以除了那个法律效果的恒定性之外，还有这个概念啊。啊，你看，就考过下面这个问题了。保险法中的通知又有几种？违反者保险是否皆得依照五十七条解除契约？啊，九十二年律师考的，九十五年正大财经法组考。义务有这几种嘛？那违反的话，是不是都可以用五十七条解除契约？不是哦。附保险的违反用三十七条契约无效，不概解约。那违反据实说明义务六十四条第二项，危险发生后一同也可以解约，效力还强过五十七条嘞。那违反五十八条和违反五十九条第三项，从法律效果的恒平性来说，为了避免轻重失衡，我们应该认为它的法律效果应该是六十三条损害赔偿，也不会是五十七条解除契约。所以，只有当违反五十九条第二项，违反主观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才是什么解除契约五十七条。这样 OK 吗？好，那我们先上到这边哦，下次再来看通知义务的免除。